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e street. You can learn so many things while you a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A man perverts, a man beggars, a man muggers, a man peddles. Oh, you got a taste of just what is this I want. Oh, this world fills my heart with joy, 'cause nobody's a nun. Oh.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心上。若叫愉快便要学会忘记，心地好得不要话你能行过，为什么一起怕苦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就这样从此不联络， 怎么会又回到这里？同样地点，同样的画面，记忆仍然那么鲜明，一如往昔，却没有你。我想我该试着忘记，勉强自己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们的相识和分离都在这里，往事依然清晰，拒绝相信你已离去。不可能过去，不曾冷却的承诺落在心底。全都是你，我想我该试着忘记，勉强自己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们的相识和分离都在这里，往事依然清晰，拒绝相信你已离去。不可能过去，不曾冷却的承诺落在心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曾说可分可信誉，曾说可不可相见，与你分开当天，不觉是情牵。谁说分可不信缘，谁说分可不相见， 与你彼此相牵，只觉是迷恋。眷恋曾挂牵，曾有天却醒觉可再次相见，全为了事有缘，寻了千百遍，仍眷恋仍挂牵，仍有天求再出现，重拾褪色片段，再次再遇偶然，再次再遇依然，追忆的当天可有未想庄严，再次再遇纠缠，再次再遇痴缠，灰色的当天拥有烈火温暖，曾说可不可相见，与你分开当天不觉是情牵，谁说不可不信缘，谁说不可不相见，与你彼此相牵，只觉是迷恋。曾有天却醒觉可再次相见，全为了事有缘，寻了千百遍，仍眷恋仍挂牵，仍有天求再出现，重拾褪色片段，再次再遇偶然，再次再遇依然，追忆的当天可有未想庄严，再次再遇纠缠，再次再遇痴缠，灰色的当天拥有烈火温暖。 分手的借口，我不在乎别人 心在你怀里。